Hello， 喂 大家 ，Hello，大家好。 哇，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今日迟咗离开公司，所以就迟咗嚟啦，咁就迟到，唔好意思啊。 即系我冇讲嘢，即系我冇啦。 系我迟到，我已经即刻上去啲 chat room 同大家啊报个备先，打定个底先，系啦，咁样就。等我讲翻啲台务啦，咁我哋先人术意咧，每个星期二嘅夜晚九点至十点咧，都会做即时现场直播嘅。咁分别喺 Facebook 巴打台嘅专业，同埋喺 YouTube 巴打台嘅频道咧，就会做即时串流直播嘅。咁麻烦而家趁大家有时间，我哋又未入正题，咁啊揿翻分享，咁啊将我哋嘅直播分享俾啲朋友知啊。咁同埋就系记得订阅翻我哋巴打台 YouTube 嘅频道，咁揿埋个钟仔，咁每次有任何更新咧。咁你都会第一个收到信息嘅，咁就可以睇翻我哋每个节目嘅重温，咁啊同埋帮我哋 like 埋巴打台嘅专业，咁仲有我哋有个先人热线嘅81256586，咁啊欢迎所有现场嘅观众，无论你身处边度，都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倾下偈，分享下嘅灵异经历。 诶，唔系，上个礼拜佢哋话讲咩嘅？讲去旅行嗰啲嘅。 系啊，我哋上次讲咗日本嘛，跟住有观众提议话讲泰国。 边度都得嘅。 咁啊， 边度都得嘅。 系啦，咁其实就个冇地域界限嘅，咁你想讲边度都得嘅，因为边有即系个个喜向喜好都唔同噶嘛。 未意思，好似上次啊，边个有留低咗个古仔？ 系啊，我哋留低咗未讲啊，因为咧上个礼拜都好精彩啊，所以咧我哋就摆低留翻今个礼拜个节目咧，我哋讲翻个成个古仔嘅，系啦。你讲定我讲啊？ 你讲 去咗边咧？ 边度咯？ 系揾到啦。嗱，咁分享嘅朋友仔咧，咁佢就上个礼拜，我记得喺 YouTube 度。发嘅，但系咧，佢个名咧喺 Facebook 个名咧，同个 YouTube 嗰个user 咧嗰个 account 又唔同喎，唔同噶， 嗯， 系啦，我冇记错呢个朋友咧就系叫 Thomas 嘅，咁佢就话嗱，事发咧就喺上个星期二10月2号嘅晚上，咁佢话佢同埋一位女性嘅朋友咧就喺旺角银行中心，而对面二楼咧就有间酒。有间酒家嘅，咁啊共享晚膳啦，知唔知喺边度？ 边度啊？ 银行中心对面二楼有一间酒楼。 琼华？喂，琼华仲喺度咩？ 喺度，有酒楼咩？嗰度？ 系啊。 哦，好，咁啊继续啦。咁啊用膳期间咧，佢就啊。呢个朋友仔阿 Thomas 人有三急，咁啊要去男洗手间，咁啊之后咁啊佢又问咗个。睇落嚟去好奇怪女士型嘅，即系问个就好正常啦。咁啊问，喂，小姐，啊，请问个洗手间喺边度啊？咁当时咧呢位女士型咧就背向住阿 Thomas 嘅，咁啊个侧即系佢就系见到个侧面啦。咁呢个女士型咧就不断摇头，然之后手指咧就指喺前面，就话前面搭电梯上三楼，直行转右就系男洗手间。然后佢又再话：你真系要去三楼嗰度？嗰度好猛噶，好猛噶！咁啊，当时Thomas 咧就真系好急，好急，咁啊冇理佢讲啲乜嘢啦。咁啊，一心谂住去个洗手间就扮完个吓、小便就即刻走啦。咁啊，照呢位女侍应讲，咁啊上三楼，但一入电梯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呢部电梯四面都系玻璃嚟嘅。咁啊，Thomas 就觉得好心寒啦。咁因为通常你知啦，一入去啲全部都玻璃镜嗰啲，就睇到自己个样咧。 嗯， 你会唔会有种压迫感，有种心寒嘅感觉咧？ 通常呢啲环境唔系喺九龙塘先会出现， 系嘛？咁啊，当时咧，阿 Thomas 发现点解上一层都咁耐嘅咧？又唔知咩原因，前前后后搭咗10分钟先上到三楼。咁而当时呢个电梯咧系正常运作嘅。就冇任何奇怪嘅事情发生，亦冇任何嘅故事标语就话呢部电梯有咩问题啦。咁啊，当时呢架 电梯咧就得佢一个人用，而佢咧就企喺正中间嘅。咁啊，但系咧佢又隐隐约约就好似见到有一对貌似母女关系嘅，睇下先，貌似母女关系嘅一对人影啦，咁样。咁佢本就企咗喺佢个后边啊，哇，好多本人啊，佢搞到我好乱。咁啊，佢两个呢对貌似母女嘅呢两个人啦，咁啊都系低头嘅，而妈妈咧头发就好长，佢着咗件深蓝色嘅旗袍，个女仔咧就着咗件小凤仙装，哇，好似电影桥段喎。咁啊，然后佢见到啦。当然感觉毛骨悚然，咁去到三楼咧，佢突然间消失咗，就系见到都系四面镜，咁啊即刻一出呢个即刻拔腿就跑啦，然后发现呢个三楼竟然系一片漆黑，就伸手不见五指。咁见到远处有张卡位，而台上面咧有对白色嘅蜡烛，咁啊喺度燃烧紧。而依稀咧，佢就Thomas 咧就见到有对又疑似父子关系嘅人就喺度倾偈啦。个男嘅就话。应该冇其他人见到我啦啩，贤仔，我哋而家可以专心食台上面嘅白蜡烛，而今次系我哋今晚大餐嚟噶，贤仔你话系唔系啊？而个细蚊仔就话：系啊，爸爸，好耐都冇食过咁好味嘅白蜡烛啦，多谢呢间铺头嘅梁老板，成日喺凌晨时分都供奉我哋成家人。哎，妈咪同妹妹仲搭紧 lift 喎，留翻啲俾佢哋好唔好啊，爸爸？咁啊，当时汤姆好大胆啦，就企喺侧面望住嗰张卡位嘅。等啦，咁啊，阿 Thomas 就好惊讶，竟然见到呢对父子系冇眼珠，亦都冇鼻嘅，净系见到两张白嘅面孔同埋嘴巴。当时咧，佢吓到啊，当然吓破胆啦，晕咗啦。然后后屘冇几耐，佢呢位女性朋友同行嘅女性朋友拍翻醒佢，点解你会喺三楼嘅男厕晕低噶？咁啊，嗱嗱声起身找埋条数，离开呢间酒家，就永远都唔再帮衬啦。 嗯， 哇！ 你可以讲得诡异啲， 好惊啊！咁上下啦， 你讲到即系完全恐怖啊！真系，你惊因住 Thomas 投诉你 啊？大佬啊，唔得！我一路睇烟，一路好惊，我点去演绎啊？ 咪咯， 一路睇烟，一路好惊啊！大佬， 佢你应该话 白蜡烛， 佢见到一对好似母女关系咁嘅女性行咗一个 列队，专长嚟噶嘛？ 咪咯。 唔得唔得，真系好惊啊！大佬， 我本来咧就企喺个右手面， 很害怕。 两个人耷低头，个阿妈就头发好长，着一件深蓝色嘅旗袍，而个女仔咧就着一件小凤仙装， 好惊噶！ 真系好似电影桥段咁，极为恐怖。后来我就简直觉得毛骨悚然。之后嘅 lift 去到三楼，佢哋突然间消失，只系见到四面镜。我就即刻跳出个 lift 度，谂住走啦，就发现竟然三楼咧系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当时我见到远处有张卡位，而台上边有白蜡烛， 大家 摆咗喺张台度。依稀我见到一对父子关系嘅人喺度倾偈，个男仔话：应该冇第二啲人噶啦啩，贤仔，我哋而家可以专心食台上边嘅白蜡烛啦。这个就是今晚我们的大餐啊，贤仔你说是不是啊？个细路仔就说，是啊，爸爸，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味的蜡烛了，多谢这间食店的梁老板，每日凌晨时分都供奉我们一家人，而阿妈和妹妹搭紧 lift， 留啲俾佢哋好唔好啊，爸爸？当时我真系几大胆，望住侧面嗰张卡位。我惊到佢两父子，我再睇真啲，佢两父子原来冇眼耳口鼻。哇！我见到两张白色嘅面同埋嘴巴，当时我真系吓破胆啊！当我醒翻嘅时候咧，佢应该写多啲。当时我吓到晕。 阿 Joanne 话：仙人讲恐怖啲，梗系佢恐怖啲咯，一路睇都一路打冷震，一路惊紧啦，仲点会有十足嘅表情同埋呢个叫乜嘢啊？嗰个通可以演绎到啊，大佬！你谂下个样系白色得翻个嘴， 仲 要食蜡烛咯，黐线嘅真系。 喂，你做紧恐怖节目，你惊过啲观众点搞啊？大佬，你系主持嚟噶嘛？ 主持唔惊鬼嘅。 吓、啊， 主持唔惊鬼嘅， 惊鬼点做咧？系咪先？ 对唔住啊，我都系要惊鬼，啊、见咁多次我都仲系惊鬼嘅。 你讲到好似笑话咁啊，大佬，人哋几辛苦写俾你，系嘛？ 唔得。 哇！喂，讲真，呢啲咁嘅酒楼咧，好多人都试过嘅。咁咧，我曾经讲过咧。我有个有个 friend 咧，佢有对，佢话佢有个朋友有对仔女嘅，一个咧就听到，一个就睇到，即系一个系阴阳耳，一个系阴阳眼。 嗯。 咁试过有一次咧，佢哋去咗一间酒楼度食嘢咧，平时佢哋成班人去嗰度，即系佢系嗰啲私房菜嚟嘅，咁啊都几好食嘅。咁啊入成班人去到啦，咁。佢嗰个仔女咧就未上去嘅，即系后系迟啲嚟嘅。点知去到嗰度咧，几大都唔肯入，跟住咧就喺度行，系咁喊。佢几岁大嘅啫嘛，咁啊，其实间嘢冇嘢嘅，即系成班大人见到都冇嘢嘅。跟住佢两个细路咧，几大都唔肯入去，闹又唔系，氹又唔系，一定唔肯入去走。跟住咧落到楼下咧，佢阿妈咧，其实佢阿妈知道，但系成日唔肯承认啊嘛，费事啲细路仔吓亲，咁啊问佢喂，你两个见到啲乜嘢啊？点你两个做咩唔肯入去啊？咁啊，我唔记得个哥定个妹系见到嗰、那个听到嘛，即系见到嗰个话，我唔入去啊，我唔入去啊，里面有几个成身鲜血，佢坐咗喺度啊，坐咗喺我哋食嘢嗰张台度啊，系话就谂嗰度私房坐得两张台啫嘛，系咪先？佢唔系啊，佢坐咗喺张台度啊。跟住嗰个佢嗰个听到嗰个就话，佢哋喺度喊紧，话好肚饿，点解佢哋有得食，我哋冇得食？哇！吓到佢阿妈真系，佢阿妈其实初初都唔系好信，即系啲细路仔咧，你成日通常啲阿妈咧就唔信啲细路仔见到啲嘢，都话佢讲大话。但系咧，自从嗰次之后咧，佢阿妈开始有少少屈服。即系冇理由个细路仔睇到佢，竟然惊到咧，系掹住个门口拖都唔肯入去嗰啲啊！ 咁呢啲冇得呃过，冇得扮噶。 系啊， 佢要玩嘢嘅话，佢唔会咁样噶嘛，小朋友。 嗯，咩？冬天长话见个鸡蛋面啊， 成块面白濑晒，乜都冇嘅。 嗯， 哇，大佬嗰啲真系，我即系呢世人最怕就系见到呢一类型嘅灵体咯。 边啲啊？ 块面系冇样冇五官咯， 其实好多时都睇唔到个样嘅。 我对唔住，佢哋对我好好，我梳花仲见到啲有样嘅，一系就得一棵头发咯，我宁愿系咁咯。 我试过细个直情系，即系我细个经常俾鬼扎噶嘛，嗰半年啊，我系惊到嬲埋张被啦，咁啊大被冚个头，僆仔冇地方走啊，一间房咁多人瞓啊嘛，谂住咧。窄到咁上下喐唔到啦，跟住喐得翻啦，系揭你张被，佢直情个头喺呢边，你咁样搭，佢系咁样望住你。 佢真系把名整鬼嚟嘅， 但系真系冇眼耳口鼻嘅，即系一张白赖晒嘅嘢咯。 真系救命啊！ 后屘翻勾咗啦，嗰、那个系原来我大妈嚟。 点解要冇眼耳口鼻啊？ 佢自杀死噶嘛？ 自杀死嘅灵体冇眼耳口鼻 噶，我唔知佢点解冇眼耳，唔系我唔知佢点解要冇眼耳口鼻喎。佢成日系啊，佢翻嚟嗰阵时，佢我哋都话我哋我嗰个阿伯撞佢嘅，佢求其咁一个毛喺度，求其就抌落去， 即系搵个真系卷起佢就抌佢落去， 唔系个鈎又冇啦，个袋又冇啦， 乜都冇就咁掟。 佢食嗰啲噶嘛，佢可能悭啊嘛，叫我老豆吩咐佢帮手整噶嘛，系啦。咁佢咁后屘我哋又帮佢咩啦？拎起佢去九龙塘，我哋买咗嗰啲骨灰位嘛。 嗯， 话而家买贵，咁啊将佢化咗，谂住咧攞起佢上嚟化咗佢，唔好压住个土葬位啦。搵嚟搵去搵唔到。在个墓嗰度揾嚟揾去都揾唔到， 得嗰个瓮，得个坑嘅啫，有碑噶嘛。 跟住后屘，终于我妈话喂，你佢又叫佢阿姐啦，梗系 阿姐啦咁样。 喂，你再揾唔到，我哋走噶啦，都唔知道你摆边。跟住嗰个五作就揾到啦，原来就喺我哋企喺嗰个位嗰度，成日企喺个位拜佢嗰度咯。 吓， 佢调转嚟装，应该咧。 就撞喺个墓度噶嘛。 系咯，佢撞咗喺我哋 墓前面有个位噶嘛，可以企喺度。 系 撞咗喺嗰度咯，即系我哋日成日踩住佢嚟拜佢。 哇！佢真系食嗰啲嘢先，系咪猜大咗？唔记得咗 咩？阿 Jason 话咩？我早两日个朋友咩啊？ 大白天在始创中心看到有一个块面白到跟日本的艺妓一样的男人在买楼，即是经纪。好彩我朋友看到，如果不是 100% 以为是鬼。 嗯。 他不是化妆咋，你知道现在的男士都化妆的嘛。 不是。 你看看那些现在买化妆品柜台的几多男的啊，柜台哥哥他们块面白到呢，真的还白过我加上你的，真的。 就是说那些真的会吓死人，但是你这样的。 小老宝说是不是念，他说因为那个面型啊，对灵体来说是比较要用力。用力的意思是不是他需要使用多些他们自己的灵力去做一些眼耳口鼻出来啊？喂，不得咯，但是真的很害怕，即你下下我即是麻烦各位灵体大哥大姐，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告诉你知。 Jason 说Jason 说见过，喂，两个 Jason， Jason Wu， 他说见过长头发灰白色长袍，好像巴基斯坦人那样。 即系着罩衫， 嗰啲系灵体定系人先，大佬嗰啲 你搞清楚。 深水埗经常见到嗰啲， 系啊， 系啊，哇！我哋呢节就 overrun 咯吓，我哋去咗去广告先，翻嚟再讲。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